欢迎大家收听《世界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今日有咩戏上啊？ 星球大战嘅复制战记咯，同埋机械人女友咯。如果同科幻有关嘅就系、 是。O K 啊，咁啊当然系有关啦，因为佢英文就系 cyborg 啦。咁好啦，咁我哋讲讲我哋嘅个 email 啦，咁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啊，串串俾大家听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啦。OK， 咁我哋 大家有咩意见 send 嚟啦。 好啦，咁啊讲。 咁或者 cyborg 呢个字眼咧，我哋稍后会同大家讲下啦。 系啦，其实同 robot 咧就唔系同一样嘅嘢嚟噶喎。咁可能大家唔係個個聽眾都分得出機械人，因為佢中文都叫機械人女友，其實佢唔係機械人嚟嘅。 但英文名佢係咩啊 ？Cyborg 咯 ，My Cyborg Girlfriend 係嘛？ 之類啦、 啊。咁其實稍後我哋會講講 Cyborg 係咩啊？咁喂另外就係《星球大戰》複製自己，兩套你都好似睇咗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點 啊？感覺或者講講 Star Wars 先啦。喂同。真人版嗰個雖然冇咁大製作，但係個感覺如何呢？似唔似翻以前啲星球大戰啊？ 呢套咧反而用翻一啲舊 Star Wars 嗰啲嘢多啲嘅，即係會起碼有翻嗰嘢啦。例如佢去翻嗰個沙漠嗰個星球，咁佢會有翻嗰啲 布袋咁嘅 布袋笠住嗰啲人啦。咁啊 ，Jabba 成套都喺度啊。咁你會有翻曬呢啲嘢。咁其實個世界就會即係統一翻啲咯。係啦。 就拍。新星球大戰嗰啲主角 咁新嗰啲人喺即係前傳嗰啲嘛我喺返曬度全部喺返曬度嗰啲咩 咁有冇之前嗰套空窩純卡通版嗰啲咁嘅機械嘅 Jedi 呀咁嗰啲呀 咩叫機械 Jedi 有個其中一個主角個 Jedi 係機械人嚟㗎嘛冇嗰啲呀 係 係 唔知喎、 咁可能 咁但係嗰個光頭揸兩把劍嗰女人就有返㗎喎 因為佢都話其實都同之前嗰度冇乜關係個故仔 係咁唔知佢冇關係但呢度一開始咪就係講啊 Anakin 多咗個徒弟囉有個靚妹 哦 不過唔係人類嚟嘅即係人樣但係又係塊面紅色咁嗰 啲 啦 外星人 嗰啲啦咁係囉咁咪跟咗佢咁囉即係其實呢套嘢純粹都係 introduce 呢個新角色多啲咁同埋啲新嘅陰謀開始囉 咁我好似話其實都幾複雜比真人嗰度仲要複雜 其實係㗎佢返嚟呢套交代佢嗰啲政治同埋嗰啲鬥爭嘅背景多啲所以你話其實俾細路仔睇呢應該睇唔明 因為我睇啲影評好多時候都話佢呢度嘅啲造型啊啲 造型囉 兩口嘅身啊好似係低廉良相 咁你睇平時啲政治漫畫都係略意投身㗎啦咁你畫曾蔭權又係咁咁唔通嗰啲係俾細路仔睇咩 咁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個公仔個 樣簡單嘅俾細路仔睇就係講個 Emperor 點樣奪權係咪呢 唔係喎都未去到嗰度 未去到嗰度 其實都喺度搞事囉講佢喺度即係想製造啲爭端咁囉咁呢度就講佢哋即係綁架咗阿 Jabba 個仔即係 Jabba 嗰個肥蟲啦 肥蟲係一條細蟲啊 係啊細蟲好細嘅就 BB 嚟嘅啫好 Q 版咁樣囉唔識講嘢㗎唔識講嘢㗎Okay. 嘩嘩嘩咁嘅囉咁得意嘅反而。 渣版個故事係一個 即係教父。 富可敵國嘅 教父 嘅甲方人物啦。 教父其實。其實個形象嗰時都話係由教父嗰度演變出嚟啦。佢講嘢啲吟吟聲啦。不過渣版係講渣版話嘅。 係 啦。咁呢一套嘢呢就introduce咗好多渣版嘅 family 㗎喎。原來除咗渣版 係嘛 係都係蟲嚟㗎。咁除咗佢同佢個仔咗呢原來佢仲有個阿叔。 哦， 咁我叔啊奇怪喎，喺佢哋嗰個都市嗰個星球度開酒吧㗎喎。 哦， 即係唔係酒吧嘅，唔知乜鬼，即係都係啲色情場所之類咧，唔幫好嘢㗎啦。但係喺佢哋嗰度攞正牌開。 即係正牌嗰個武星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原來佢都係有參與，即係去綁架自己個侄㗎咯。 哦， 係啊，又係啊，係啦，又係個 Dooku 班友，即係同佢夾埋啦。原來佢係想奪權，因為佢話原來 Jabba 係。承繼咗成個黑道嘅即係嗰個領袖咁如果 Jabba 死咗就到佢有權做囉即係咁樣起不呢啲 咁當然係死唔到啦因為 肯定死唔到啦 星球大戰系列嗰個交代佢一 路都亦都後來冇 講連帝國都要買佢花嘅 係呀因為佢係 黑暴人物啊嘛。 係啊， 係。佢成講佢哋而家連個共和國都想同佢聯盟啊，因為佢話佢嗰啲外圍嗰啲星系佢哋去唔到㗎嘛。 係，佢都講成個宇宙佢哋控制到都約莫係三分之一。 係啊係啊， 即係佢哋所知。 即係話呢，如果邊一邊拉攏到 Jabba 地加入呢，邊一邊就強啲啊咁啦。咁所以兩邊都想喺度拉攏，同埋想同埋佢壞人嗰邊呢一集就想佢嫁禍係啲 Jedi 綁架阿扎文個仔咁咯，咁但係梗係唔係啦，啲 Jedi 救佢個仔啊， 所以就去咁樣要。哦，咁當然佢仲有好大幅度嘅可能性去繼續跟進呢個故仔，因為之後會拍百幾集嘅電視劇。 咁呢個其實算係第一集咯。 啊，咁係 咯。 咁 不過呢集本身個故事就完咗㗎啦，就 咁相對嚟講個電視劇都話會 follow up 翻佢剩餘翻呢啲劇情或者啲留低啲尾巴嘅。啊，咁 有啲啦，有啲啦。 我相信都 係。你當係 introduction 啦，呢套。 係 咯，咁佢又唔係話做下完咗 to be continue 咁衰嘅，即係佢都完滿 咁都 結束咗， 即係救翻個仔出嚟。 救翻㗎啦，最尾都和解到咁樣啦，即係未至於揸曬爬嘅，因為 Anakin 又好憎揸爬㗎。 似乎呢個故事好似適合真人做啲啊， 其實個感覺即係反而有翻啲舊 Star Wars 嗰啲感覺咯，即係同埋起碼有翻嗰啲人咧。你睇前傳入面，哇 ，Jabba 出一個 shot 咁睇下賽車咁嘅啫喎。 咁嗰啲布袋人又係出 係啊，但呢一套咧就好重嘅咯，即係佢去親個星球咧，R2D2 就好驚嘅。點解咧？因為隨時俾嗰啲布袋人即係拆咗嚇，攞咗去賣啊嘛。嗰班人話專執啲機人去賣，即係執紙皮咁樣啦，即係類似咁啦 嚇。哦，咁啊。都 咪睇下 OK 都算係值得睇下嘅。 如果你Star Wars迷啊，睇下啦。 唔係想象中咁低能嘅。 我唔低能嘅完全。 OK。 係啲公仔就即係大眼啲咁咯，但係佢啲樣咧，其實佢都嘗試將佢嗰個係將個真人樣變翻係卡通啲咁咯。 但係畫得靚即係個活動性啊。 個活動性就絕對冇問題㗎啦。不過係即係你話 texture 啊，咁咪好似 game 咁囉。 哦， 不過佢唔會起八角嘅，未至於嘅。 哦 ,ok。 係囉。即係佢啲人樣本身個設計係咁㗎，冇辦法。咁佢連啊，即係嗰個女王啊，咁 Amidala 嗰啲，咁佢而家參議員。佢塊面有粒物啊，嗰啲佢都整翻落去。 哦，佢都整翻，咁都算。 係啊係啊，整翻 都算幾細心做㗎。 即係佢都盡量想你認得翻啲人樣。係， 唯一冇 Q 版咗，應該係得阿猶達大師嘅嘢係嘛？ 猶達大師本身係 Q 版㗎嘛，隻眼都係咁大嘅，所以就差唔多嘅啫。係咯，即係你認得翻曬啲人嘅，其實完全冇問題嘅，係咯。 OK。 咁嗰啲機械就一樣樣嘅啫，同你之前睇開嗰啲。 R2D2 有冇大頭咗啊？唔係啊 ，CPU。 咁你梗係冇真人扮嗰啲咁真人啦，咁佢咪好似佢裏面嗰啲人嗰啲比例咁囉。 哦， 去到卡通入面啲人啲比例都唔係跟返人咁樣。 係一個頭大啲嘅。 咁其實大家去睇啦，或者如果成個故仔講一次就未必有意義啦。其實你講就係咁簡單嘅啫。 應該都 即 係 中間 得睇一睇。 講嚟轉轉接接咁囉。咁初就講話 Anakin 同嗰個徒弟成日鬥嘴啊鬥氣啊咁啊梗係咁嘅，預咗一路打就係你串下我串下你咁啦。 咁永遠都係啊，你師徒關係啊，外國人。 跟住最尾啊，其實合作好愉快嘅，解決到件事 咁 嗰啲咯。 咁佢同 O B One 都 係 咁 啊， 都係咁嘅啫。咁其實都 OK 嘅，幾分嘅套戲咯。 鬼佬嘅師徒關係就冇中國人搞得咁。 同埋你話啲 Jedi 啲新手，咁你喺卡通入面容易表達好多。佢哋 咁當然， 佢隨時跳上幾層樓高，跳上嗰啲巨型機械人上面，即 係劈佢， 劈佢啊，或者吉爛嗰啲嘢啊，斬啲炮嚟。咁你覺得係好正常嘅喺卡通入面。 咁啊，真人其實比較少啲咯。咁 Luke Skywalker 都係咁，係咁樣花井度跳嚟跳 去。你真人咁跳嚟跳去好假啊！係，反而你睇卡通就冇乜嘢咯 ，OK 啦，你咪當武林高手咯。咁同埋呢套嘢個配樂咧，佢就用咗啲新式啲嘅配樂啦，即係佢唔係用嗰啲管弦樂嘅。 哦，用電子音樂。 有呢啲。 但係都係哒哒係嘛？ 哦，冇，嗰隻歌冇出過㗎前傳。 哦。 嗰隻帝國之後㗎嘛。係。佢咪有翻嗰隻其實是 Yoda 那隻音樂咯，即是那隻不知道怎樣講俾大家聽，即是他一即是畫頭那隻音樂咯，有翻咯，但他成套戲都沒有的，最尾才出翻的，成套戲的音樂都原創過的，同埋甚至乎呢他們有少少中國東方 feel 的，加入今次的配樂入面的。 那可能比較近期都中國熱了一點 不知道啦這樣。 那講回第二套啦。我的機械人女友啦，那你都看了啦。 是。 那凌瀨瑤。 是 同埋我諗成個重點下小出未界即係 即係 交響情人夢， 交響情人夢嗰個爆炸頭啦。 係咯係咯 係咯。咁其實都唔係主要雙方都唔係佢兩個，可能林黛瑤大家都唔係咁熟悉， 唔 係 佢 都係郭在容， 我郭在容 演喎。 咁咪梗係啦，咁呢套戲個排頭大家識都識郭在容啫嘛。 啲嘢 問，咁香港係啦，但日本咧其實 cyborg 呢樣嘢係佢主打嘅， 哦， 主題嚟嘅。啊，即係佢喺嗰啲記者， 機械人， 但係佢嗰啲記者會咧，阿林黛瑤都可以一手擲起個男主角喎。 哦，點咧？ 我唔中意短毛，我見嗰幅硬照嚟啫，我都 見 短 毛啫。當然， 可能硬照嘅，或者佢後面有啲嘢撐住咗佢嘅咧，咁影相嘅啫，係咯。 咁其實日本人對 cyborg 都幾有情意結嘅，對 機械 人，人同 機械人， 由小飛俠開始其實都好中意講呢樣嘢，人同機械嘅感情。 未至於係男女嗰隻 level 嘅。 咁啊，可以咁講啊，即係好難想像叮當同大雄有個關係。 冇錯啦，呢套嘢你大概就當由未來嚟咗一隻叮當，不過叮當係女嚟嘅咁啦。你當咁啦。 可愛啲嘅。 咁最尾係愛上嗰隻女嘅叮當咁啦，即係你當個古仔係咁上下咯。其實就幾我自己就覺得怪嘅，即係 好似話玩好多 睇開科幻嚟講， 科幻嘅橋落嚟 Terminator 咁啊， 佢根本成套嘢個大橋，根本佢完全係用翻 Terminator 所有嘅特徵啦，即係例如佢時空轉移嚟現代嗰陣，又係扯曬電，跟住有個光球，咁啊突然間喺個馬路中心度出現，搞到撞曬車咁，成、完全係咁，佢又跪咗地下度出曬煙咁用翻嘅根本。係 咁有叮噹。 佢夜晚又企喺度望住個窗唔喐嗰啲咧。 哦， 係。完全用翻曬嗰啲 Terminator 啲嘢。 佢都係咁大力噶嘛，好似啊。 大力過 Terminator。 哦。 我都唔見 Terminator 揈咗啲人去咁高。 咁啊冇嘅。 係咯 ，Terminator 你覺得佢好似係比人大力啲咁嘅啫，佢呢個直情係超人咁大力。 即係。 Superman 啊， 好似都唔係好寫實嘅喎，成日將個男主角掟到天花板翻 嚟。因為佢個 mission 其實本來就翻嚟保護嗰個男主角噶嘛，即係好似 T2 咁啦。 係。 咁但係佢成日打佢嘅。 係咯，點解會打 佢咧？佢鹹濕佢咯，想 鹹濕個機械人有咩問題啊？ 嚇？唔知喎，佢又唔俾佢鹹濕佢嘅喎。 咁嗰件死物嚟嘅啫喎。 嚇？咁點知啫？咁可能佢 protect 佢自己啩？ 大雄同叮當攬頭攬頸嘅喎。 咁大雄冇伸手入去個袋度抄嘅。 咁手抄成。 唔好講啦，再講幾鹹濕嘅啦，今日個主題。大雄冇，邊度有啊？ 有成日攞寶物㗎嘛。 喺叮當個袋度？係。唔係叮當整揞出嚟嘅咩？ 唔係㗎，好多時都。 唔係啩？咁有啲可疑㗎喇喎，有啲可疑喎啲關係啊。 咁未喺叮叮度揞嘅。 邊個啊？ 叮當個妹哆啦咪。 我丁玲，丁玲喺電視好少出嘅， 少啲少啲。咁啊，言歸正傳啦，咁好 色情話題啊，再講嘅。 好似其實唔止兩個，其實唔止一個嘅喎，嗰個未來嚟嘅女仔，一個係機械人，一個真人。 哇！你想穿橋啊？咁快 係嘛？ 其實就咁嘅，佢講佢開始嗰陣佢到講翻一年前，佢就曾經見過呢個女仔一次㗎啦。咁呢個女仔呢就自稱自己係100年後嘅未來嚟嘅。咁呢啲行為又好古怪嘅。咁當然佢好想再見返呢個女仔啦，但係成年都見唔到。同埋呢佢見到佢嗰日呢係佢生日嚟嘅。咁個女仔又話俾佢同佢同一日生日嘅。咁總之佢好難去忘記咗女仔。咁所以佢講返佢即係個古仔開始嗰陣呢，佢就又係佢生日嗰日嚟嘅。11月22號。佢就好想唔知仲會唔會見得返佢呢， 就見到佢啦。 咁結果又見返佢係機械人嚟嘅。咁木口木面㗎喎，佢第一次見嗰個呢好開心，行走走跳咁係好活潑㗎喎。但佢再見返嗰個呢就木口木面，真係阿洛舒華辛力加咁嘅。 哦。 係啊，完全冇感情嘅。 係。 咁咪講佢其實真係喺度培育佢變成即係有感情咁囉。 即係玩Terminator, T2 嗰條橋啦。 你可以咁講，但我就覺得佢似嗰啲同人 game 或者電視版嗰 啲 game 啊， 養成啊， 乜乜玉成嗰啲咧，凌波麗玉成嗰啲咧 之類。 因為佢其實都其實將呢、這個 其實好電車男嘅係咪啦？佢 嗰個人本身個人個男仔本身係電車男嚟嘅，佢一開始就講佢自己買咗個凌波麗公仔俾自己慶祝生日嘅。咁、哦、其實佢呢一個所謂女機械人女朋友呢個造型其實都係有少少凌波麗嘅。 哦，係。 其實佢個髮型係有啲凌波麗嘅，因為前面個側又係咁專登。 係藍色，大家唔覺啫。 即係專登係咁樣梳翻嗰個頭嘅，因為佢講佢嗰個女機械人後來去到佢屋企見到佢擺咗個明日香咧，佢就抌爛咗個明日香嘅。係、哦、啊。 咁佢即係當然佢唔好強調呢樣嘢，不過佢都有俾翻 credit Max Factory 嘅咯。 係咩？ 係因為佢用翻個 figure 嘅嘛。咁呢個唔係重點嚟嘅，咁重點就講佢即係慢慢個機人開始有感情啦，識得即係但係個機人點樣學都好啦，佢又唔係有真正嘅感覺，唔係佢應該話佢唔係愛上個男主角， 因為佢只不過係 佢即係學識咗啲動作同埋一啲嘅反應咯。咁、那個男主角最尾就覺得佢點樣都冇辦法令到佢即係中意佢真係中意咗嗰個女機人嘅、哦，但女機人係佢覺得佢冇中意佢咯。佢冇感情嘅，最後都係 係 啦，佢只不過根據佢想要求佢做嘅嘢咁去配合嘅啫，即係你想嘴佢咩咁，佢咪嘴咯，係嘛？ 機械女， 佢問佢冇感覺，佢話冇感覺嘅，咁樣咯。咁佢最尾係鬧咗佢走㗎，即係叫佢走啊，唔要你啦咁樣嘅。咁跟住嗰個女機人真係消失咗一大輪嘅喎。咁後屘佢梗係後悔啦，佢飲醉酒講嘅啫嚇。咁最尾咪講佢有危難啦，即係咁翻嚟救翻佢啦，咁最尾就散曬啦嚇，個女機人散曬啦，因為遇上呢個東京大地震。 大地震，好似話好靚喎嗰場。 係㗎 ，OK 㗎，嗰啲冧樓嘅做得好似㗎，即係唔似 CG 㗎，好真㗎，好似比嗰時日本沉沒更加做得好啦，係咯。咁不過我唔知點解喺度乜愛情片玩咁大場面嘅，即係成個東京輪，即係咁樣冧嘅。即係比較好似 為做場面而做場面啦， 為咗場面而場面啦。即係其實嗰個女機人平時跑得好快嘅，我都唔明佢點解唔嗱嗱聲帶咗佢走，要行路。 九秒九咁， 唔似九秒九。平時佢直情閃電俠咁快㗎，快到你睇唔到㗎，講緊係即係超人嗰個速度咯，夠唔夠快啊？ 超人光速喎。 佢差唔多㗎，佢講佢救嗰個細路仔過馬路，個細路仔無端端就企咗對面㗎啦。 哦，哇咁樣好犀利。 即刻㗎。跟住佢已經差唔多即刻返去嗰個男仔隔離㗎啦。 small wheel 係啊 ，super speed 㗎。咁點解佢救嗰個男仔最尾佢唔係 super speed 嘅咧？咁啊揾氣嚟做㗎啦。 當然啦，如果唔係點做到佢散開啊？ 係啦，最尾佢自己斷開咗兩截咁。咁當然啦，最尾就係講佢就係講翻我哋上一集叮當同人質嗰條橋。咁最尾呢個男主角就不過佢都係大學生嚟嘅本身。咁佢講佢最尾六十幾年後就真係將佢砌翻埋咯。 哇！咁咪好老。 好老啊，白坐曬輪椅㗎啦。 哦， 係啊，咁同埋咧，原來佢話點解會 send 咗個機人？其實嗰機人係由佢未來 send 翻嚟㗎。係。咁點解會 send 佢翻嚟咧？原來佢第一次 send 佢翻嚟嗰陣咧，原來佢就係、是、其實喺佢慶祝生日嗰日咧，遇到一個槍擊事件啊，即係話有個癲佬喺個餐廳度即係亂咁殺人啊，即係開槍白白白咁啦。咁佢就其中一個受害者，就講佢坐曬輪椅㗎， 哦、 即係變咗霍金咁嘅事情。 係。 咁所以佢第一次見到，因為佢嗰個女機人有個 message 俾佢睇嘅，因為隻眼係射投影嘅，好得人驚嘅。佢個頭色360度轉，好似驅魔人咁嘅。 哦，哇！ 係啊，咁佢初初影個影像就佢自己俾翻自己 message 就話：你見到我咁嘅樣唔使驚，因為你已經安全啦。佢派翻嚟就係今日保護咗你咁咯。 哦。 咁話佢會一路留低保護你嘅咁咯。咁但係佢就警告咗佢咧，歷史改變咗之後咧，可能會有。side effect 啊，嗰啲咁嘅嘢咯。 哦，即係佢已經係 author 嚟咗個歷史㗎啦。 其實係佢啫，咁同埋佢自己又一路都係傷殘人士啦，即係佢原本嗰、那個腦嘅、那個、自己，所以佢對好多新聞上面即係見到嗰啲人嘅慘劇啊，佢有啲喺學校裏面又係有啲人亂咁殺人啊嗰啲，咁佢就其實 program 咗嗰個女機人去救佢哋咯。即係佢除咗救嗰個男仔，因為仲救咗好多人㗎。 哦， 即係你當佢根本一個超人嚟㗎。 哦， 因為有事嗰啲佢就去救嗰啲細路仔啊，救即係總之無辜嗰啲人。咁佢就話係佢嗰個老咗嗰個嘅男主角叫佢咁做嘅。佢話佢嗰時就日日坐咗輪椅睇啲新聞喺度流眼淚。咁所以佢就派佢翻嚟，第一個救翻自己啦。咁同埋要救翻佢呢一世都覺得係幫唔到嘅人。 幫唔到嘅人。 係啦，咁樣咯。咁其實佢改變咗好多歷史㗎。 其實都幾日本嗰啲超人夢想嗰啲喎。 其實你咪當係嗰時桂正和玩嗰啲咩 DNA 啊，電影少女嗰類嘢啦，即係無辜多咗個女仔喺你屋企係咪？電影少女啊，即係嗰類嘢啫嘛。跟住搞到個男仔好多 fantasy 啊嗰啲咁嘅嘢咯。咁最尾梗係講個男女真係有咗感情嗰啲咁啦，咁最尾個女機人臨死都有㗎，都有感情㗎，即係講佢出資感覺到佢嘅愛咁咯，但係就要死啦已經。 個機械人死？ 個機械人咪散咗咪停咗咯。 哦。 咁佢咪就話用咗60幾年將佢修復翻咯。 哦。 係佢後屘修復翻去之後唔止一個㗎啦，成屋嗰啲女傭機械人都係嗰個樣㗎。 哦。 係啊。但後來就講佢同嗰個女機人即係喺個夕陽之下咁樣就死咗個囉，即係佢正常死呀，一老㗎啦， 砌到 六十幾年後喎，你講佢可能已經係八九十歲喎，咁正常死嘅，安詳死嘅，咁其實 最得意嘅就係原來故事仲未完㗎喎。咁仲有咩講呢大家覺得下。咁原來呢個故事就講佢死咗就佢40年呢竟然呢有一個同嗰個女機械人咁啱一模一樣樣嘅女仔。就發現喺博物館有個同佢自己咁似嘅機械人呢佢就好有興趣喎。咁結果呢佢哋就喺嗰個投標嗰度投咗返嚟。咁當然係另一個男人都係投返嚟㗎啦。咁我唔知佢係唔係邊個啦佢冇解釋嘅。係。佢老會好多可能佢阿爸啦或者我唔知呀唔知咩關係啦。好貴喎咁唔知用幾多億㗎喎。咁當時幾多億可能唔貴嘅。咁投咗返嚟之後呢佢就竟然將嗰個女機人嘅 memory 呢輸入自己度喎。佢唔係機人嚟㗎佢人嚟 㗎。 但當時佢哋已經講到可以隨時可以 download 啲好似 dream 咁嘅嘢㗎。咁咪當佢 dream 咁囉。咁 download 之後呢佢都愛上咗呢個男仔喎因為佢變咗同嗰個機人有同樣嘅感情。咁結果呢佢就將自己即係時間旅行佢當去日本旅行咁㗎咋佢話去參加旅行團咁㗎咋係攞個假我去旅行咁旅行佢就時間旅行嘅。咁講起就係返返100年前就係故事開始嗰陣佢見到嗰個好活潑嗰個女仔原來係真人嚟㗎喎。 度過一晚嗰隻嗰個係。 係啦原來嗰個係真人嚟嘅。 喔。 咁最尾佢當然嗰晚佢就醫返完嗰個故事就走咗啦。咁但原來呢佢跟住都唔捨得呢個男仔就喺個女嘅人散咗即係東京大地震之後呢佢就轉移返去就結果同個男仔一齊囉。 咁可能再 twist 橋㗎喎。 冇啦完啦其實再 twist 都唔好睇㗎啦。 不過其實就唔算係一個浪漫嘅故事囉只不過你。 啲人覺得好浪漫㗎。 你充其量當佢係思想控制故事多啲喎。 佢係自愿嘅。但我覺得似中咗鋼頭多啲。 鋼頭啊鋼頭。 即其實你話好浪漫如果我用科幻嘅角度其實那個女仔佢本來對嗰個男仔冇感情㗎。係 囉只不過係一個 memory pan 嚟㗎。 係囉咁但係睇嗰啲男女又覺得好浪漫嘅。 或者都係一個 同埋佢哋可能冇乜睇過呢啲咁嘅故仔 都係一個我啲野蠻女友嘅變奏 係冇錯其實個大郎都係野蠻女友因為佢嗰個女機人都幾野蠻嘅即係起碼佢初嚟嗰陣都幾野蠻嘅佢唔俾錢嘅嚟到見衫咪攞見嘢就 咁佢冇嗰個 concept 嘛 佢唔係佢有咩 concept 㗎佢唔俾㗎嘛佢都冇錢嘅你都唔夠去打 哦， 咪佢根本就係 Terminator 咁啫嘛，夾硬嚟，不過佢未至於殺人咯，佢又唔係搶嘅，佢即係走去著咗人哋廚商件衫，跟住佢就行咗出去啦。咁啲人想 stop 佢都 stop 唔到，即係咁解咯。咁佢又冇打佢哋嘅，即係最多電暈嘅啫。佢嗰隻眼又識放電噶嘛，放電唔係電男仔嗰啲放電，佢真係識放電嘅，電到嗰啲人攣低咗嘅喎，可以，咁就唔會死嘅， 電力射啲， 暈咗咯，係咯，暈咗咁咯，咁其實搞笑嘅啫我覺得如果你從正統嘅科幻嚟講呢套其實啲科幻橋其實有好多 conflict 嘅互相。 甚至叮當嘅同人字都玩埋咁都其實都幾。 係 幾炒雜碎喎。 其實佢主要條線都係愛情囉。 係 咁如果你當愛情 片睇冇。愛情又幾牽強喎。 你唔諗條科幻橋就唔牽強嘅。 我明白。 係囉。 咁啦或者講返下 Cyborg 呢個字。 咁快最尾先啦 好 收返轉頭同大家再講下 Cyborg 有啲咩定義啦好唔好咁我哋講返嚟緊 嘅新片啦。 嚟緊新片其實仲有一套已經上咗畫嘅得上個禮拜咪講係咪上個禮拜係地心探險記。 係。 喂原來有香港有 4D 版㗎喎我都唔知道我以為得 3D, 原來 4D。 4D 呀、啊。 4D 即係會擠水落你塊面會噴煙霧。 即係震震下咁又 係。佢又冇嘅。冇、okay、震震下嘅即係佢有啲玩返啲環境 feel 俾你咁原來喺機場嗰邊嗰、那個戲院就有呢樣嘢啦。咁、 哦、 所以啲人去咗度睇嘅呢 我係 去喎。我網睇就我真係唔知係咪機場啊 我唔知咩機場有戲院啊。 咪機場啊定係即係東涌線啊哎我唔知啦總 之我去過啦。我咩展覽中心 咁上下啦。咁啲人就話去嗰度睇呢就覺得套戲好正嘅。但係好似嗰個版本唔同㗎冇咁長㗎。 哦、 短返啲㗎好似。咁所以可能會好啲啦你又配合埋即其實咪即係玩 ride 囉。 之前我哋睇 但如果你普通戲院睇呢其實真係冇乜睇頭啦。 頭嗰30分鐘 咁同埋有人話喺 Grand Cinema 佢哋就話雙凳會震其實就唔係嘅。其實佢係個本身佢啲凳本身係有啲 system 呢係會跟佢啲 base 咁樣會有共鳴啫。 共鳴喔。 就唔會熬唔係會熬唔會熬嘅。 震震下。 係可能佢會傳咗個震動去你度咁解。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都係一種 effect 嚟嘅屬於。但就同你會熬就係兩回事。 咁可能俾我哋喺普通戲院睇呀。 係啦普通戲院睇就爭少少啦。 係 啦。即係呢套戲大家如果真係睇呀搵啲有 effect 嘅地方睇啦。 係啦係啦。 係啦。啊咁同埋之前都上咗套咩一個人都奧運啦。 啊係劉長春。 劉長春啦咁同而家劉翔好似呀。你對比一下喎我都可以係咪又啊 咁啊，一個係 劉長春就點都唔放棄啊嘛， 係係， 係嘛？我死都要死佢一個人，我都要好運。你知唔知其實佢歷史上佢係坐船坐到嘔㗎？ 哦，係係， 即係好似比電影入面更加辛苦㗎。係，即係佢唔係坐頭等艙啊，大佬，佢係鐵達尼啊 Jack 咁坐，坐艙底㗎，係坐成個月艙底坐到腳都軟啊，點跑啊？不過即係志在參加咯，其實個精神好可嘉。 因為係中國第一次派人啊嘛，即係當然唔係 唔知算唔算派啦，似佢去多啲啦，係佢似佢自己去，有人資助咁嘅情況多啲啦嚇。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咁其實電影入邊， 因為當時其實國民政府又唔係好支持。 原先咧就其實係關東軍即係日本啊，就想派佢去，就代表呢個嘅滿 洲 國係啦係啦。佢初初就唔知嘅。咁後尾就即係知道咗之後就梗係反對啦，咁佢就唔想代表日本人去參加咁囉， 堅持要代表返中國人， 係啦冇錯啦，要中國人代表返中國人嘅身份啦。咁今時今日你睇返奧運就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好多嘅中國嘅以前嘅即係好勁嘅運動員啦， 去咗外國做教練或者 甚至乎打啦，係啦，即係你哋乒乓波咁樣，有啲外國隊啊都係中國人打啦。咁其實今時今日就已經冇咗呢種咁嘅咩中國人一定要睇翻中國隊啊呢啲咁啊。 其實就 冇咗呢樣嘢啦，冇呢支歌唱啦， 好難講啊，真 係。唔、其實亦都唔可以話錯 ，OK？ 啊， 不當時又喺個戰爭狀況之下又更加強烈啦，民族嗰個分野係咪？咁擺到明關東軍人利用佢做政治工具啫，咁呢個同你話我光明正大移咗民啊，咁又唔同嚇，即係又兩回事嚟嘅，係咯。咁啊劉長春嚇，雖然個寫法唔同嘅，都咁。咁劉長調翻轉就即係跑唔到啦。咁到底 全身而退咯，起碼 係真腳痛定係假腳痛嚇？定係阿董伯伯教佢嘅？咁啊唔清楚啦，呢招係咪？ 咁腳痛唔係第一日講嘅，咁佢都之前講先報咗話，其實訓練期間已經扯傷好犀利。 邊個運動員冇？你睇操隊好多都係包住相啦，係咪？不過嗱，我哋唔而家啦，亦都冇人可以即係界定到佢 真 定假啦。OK， 起碼而家佢要做手術啦，真真假假都 係啦。咁我覺得咁嘅環境唔跑。都好難怪佢嘅，實在太大壓力啦。OK， 係啦係啦。OK， 咁啊，奧運就未完曬啦，咁啊睇埋最尾點啦。OK， OK， 咁啊嚟緊有咩相咧？咁原來咧睇到消息話 Batman 啊， 係， 咁啊計呢個足球之後啦，咁出咩嘢咧？冇錯啦，就 謎語人， 謎語人咧，謎妖係啦，即係之前啊 Jim Carrey 做嗰個，咁啊當然新嘅版本就唔會咁怪雞著到。咁啦，即係可能都係綠地嘅西裝，但係你冇啫。 而家其實都係著件綠色，而家佢因為迷人喺漫畫咧就轉咗行㗎啦，就唔係做罪犯㗎啦。 做咩㗎？ 私家偵探。 好人嚟㗎？ 又唔可以話好人嘅，咁佢專接啲人哋唔敢接嘅嘢啦，即係你叫佢查冰雪先生嘅案，有邊個敢接啊？ 咁都算好人啦，如果係咁。咁幫人查案都唔係壞人先啦。 漫畫版好多都轉咗行㗎，例如企鵝就開咗間色情場所啦。 咁攞正牌都唔怕嘅。 咁當然幫襯嘅好多時都係佢以前啲。 即意思即係佢哋冇再去做啲犯案。 唔需要有錢，如果有錢有面迷妖咁就成日改過自身啦。 咁新嗰套迷妖呢，咁呼聲最高嘅演員就係 Johnny Depp 啦。 Johnny Depp 啦， 咁除此之外呢，企鵝都有機會會出現㗎喎。係啦，就係、是、呢個 Philip Hoffman 啦，咁邊鬼過嚟㗎？你問咁，咁之前咧就有套叫《冷血自傳》啊，字係文字個字喎， 一個肥仔， 係啊，肥仔嚟嘅，咁但係咧你唔好睇小佢喎， 但係我聽邊對 Beatle 咁矮喎， 嗱咁佢哋一啲都唔簡單啦， 即 係2006年第78屆嘅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嚟㗎，就係憑呢套《冷血自傳》攞呢個男主角嘅， 咁肥即係佢未知好高，但係呢個高度 咁 高咗啲。 唔重要嘅，咁邊度又有話企鵝去到侏儒咁矮啊？ 咁真係隻 Beatle 都唔係侏儒，不過都好矮。 即係呢個唔係重點嚟，重點佢演唔演出到呢一個心理狀況。 嗰一個被人遺棄同埋有少少畸形嘅人啦。 咁如果真係揾到呢兩位演員做咧，咁哇，下一集又係一套好期待嘅 小漫畫裏邊嘅企鵝就有一樣特性嘅，佢其實好中 sexual， 好中意阿彪瑞恩嘅，所以同之前蝙蝠俠電影版有少少唔同。 咁當然咧，亦都另外仲有一個傳說，就係話可能想揾翻貓女郎啦。 哦，係。 係咯。 貓女郎啊， Wanted 嗰個啦，係嘛？安祖連下啦，咁啊，咁好似好，不呢個咧就係， 不過呢個真係做噶啦，做貓女郎啊， 講講嘅啫，應該呢個機會 可能 好微 微啲咯嚇。 但係你話迷妖呢樣嘢就比較 firm 啲，特別係邊個做就未 firm 啦， 係 啦， 咁就係咯，因為如果係咁就變咗真係同蝙蝠俠第二 Batman Returns 個組合一樣啊， 唔係，梗唔係啦。 啊唔係冇咗迷妖 Batman Returns 嚇， 唔係咁你嗰扎出名嘅壞人係嗰啲㗎啦，你唔可以話出翻就即係乜嘢嘅，咁實出嘅。 啊，另外超人咧就 係 Superman 計 Superman Returns 有少少失望之後咧，啲 華納繼續拍落去㗎。 華納電影終於決定 reboot 佢啦，即 係即係點啊？ 即係類似變形俠醫咁，完全同之前變形俠醫新版同李安嗰版完全無關，由另外 一 邊 啦。好事應一早啊，應該啦，上一集都應該係咁啦。 但係上一集 佢又揾翻嗰個同一個男主角做㗎喎。 應該個造型都會完全唔同㗎。 咁啊好啲。唔好再做啲咁機嘅衫啦。 其實超人之前，就算 Superman Returns 之前嗰幾個故事都係胎死腹中，其實有啲故事其實都好過 Superman Returns 嘅。例如佢其中一個被 ban 咗嘅，一係製作成本問題。 你講本來揾阿 Nicolas Cage 做嗰啲？ 嗰、那個就 超人之死嗰啲、 超人之死啦。另外一個Superman vs Batman 嘅故事其實幾好嘅，講好多講其實佢原本個故事講蝙蝠俠就已經退休啦，就同個做記者個女朋友結婚，咁、但係個女朋友俾小丑殺咗結婚當日啦。 咩啊？你講嘅就賴咗蝙蝠俠嘅。 Batman即係原本呢個 Superman Return 之前構思嗰位 Superman vs Batman。 哦，係啊，嗰陣係有個咁嘅傳說。 咁、個故事咧其實出咗嘅，只不過因為製作成本太貴啦。咁超人就其實係佢伴郎啊，咁就同 Wrestling 離咗婚，啱啱咁就兩個失意嘅人，但係佢又唔想睇住蝙蝠俠去展開大屠殺，所以兩個即係展開一段爭執，無論思想上同埋戰鬥上都展開一段鬥爭。其實呢個故事仲好過 Superman Returns， 拍唔到出嚟啊嘛，但係 咁、Superman Returns 個故事就真係 係嘛？你正義聯盟都搞咁耐都係冇影啦，係咪？ 咁又係製作成本，因為佢硬係要堅持搵返啲類似嘅。 如果你搏出嚟就乜都得，係咪？但係你拍唔到或者冇咩卡士，冇辦法，係咪？ 太貴啦，因為 OK 唔好扯咁遠啦，可能大家 lost 曬啦，講唔知講咗去邊啦，係啊。 咁繼續啊，仲有咩新片啊？ 我冇話龍珠咪即係套戲就會09年3月13號全球上映啦 ，OK？ 咁啊冇乜新橋，你冇乜新料㗎啦，都係嗰啲咁嘅劇照嘅啫，係啦。咁啊。咁香港呢就會下個禮拜呢就冇科幻片上 啦，因為 係啦， 冇咗七月節啦， 由今個禮拜開始呢都係鬼戲呀。咁下個禮拜呢就 有咩值得睇嘅 咩 record 㗎嘛，上個禮拜咪睇過囉，係啦， 一個喪屍 咩八分鐘咩死亡 直播 嘛，係啦，講喪屍啦，喺度大裏面困獸鬥啦。咁另外呢今個禮拜亦都上咗嗰套 親愛的 葉念心係嘛？ 葉念心嘅 係啦，咁就唔係純愛情片喎，就係鬼戲嚟嘅喎，係啊咁樣嘅。咁大家中意靈異嘅可以睇下啦。咁再下個禮拜嘅9月11號啊，咁就會有套泰國嘅片係啦。咁啊四條大路通陰間啊，咁其實咧就由四個短故事組合嘅，即係啲似前三間咁啦。咁啊呢個就四啊，係啦四個故仔咯。咁其實就 一兩泰國片啲氣氛都做得唔 錯。OK， 咁佢哋幾個以前拍過啲即係都係啲鬼戲嘅導演咁走埋一齊拍咁樣啦。 又係三更完全一樣嗰個概念。 咁你短片都係咁㗎啦。咁到時先或者詳細同大家講下啦。咁其實就啲古仔都 OK 嘅，即係起碼我哋香港人唔係咁睇開嗰種，即係唔好下下又話問米呀，一陣又話咩回魂啊嗰啲好悶㗎啦，睇到係啊。佢大概呢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古仔係講手機嘅短信嘅。咁有一個講空姐嘅。跟住有啲係 campfire， 同埋有啲係講啲同黨咁，即係害死咗個其中個細路咁嗰啲啦。 都有少唔同嘅構思。 好唔同嘅，好唔同嘅。咁如果大家想睇下啲冇咁老土嘅鬼片呢套可以睇嘅。 咁都可以。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鬼氣出籠啦今個月。OK， 咁跟住我哋嚟緊都會再找返其他嘅科幻嘅題材同大家講返嘅，咁因為嚟緊呢都會好似上一啲 西即係美國嗰邊嘅科幻電視劇喎。 哦，係啊，例如就以有一套幾受歡迎嘅，都拍咗11年嘅《沙機》，其實《沙機》就係一個電影啦。 係係 係。咁就係 星門。 星際之門。 星際之門。 咁、因為咁。 喂，好唔同㗎喎，你電視版好似亂嚟咁樣，我覺得。 最初嗰幾集其實都係成。 我 最初頭一季 電影第一集係講嗰啲埃及嗰啲。 哦，最初都係。 係啲神其實係外 星 人嗰啲啊嘛，個金字塔成識飛嘅。 咁佢後屘又加入翻其他，例如西歐嘅神又另外一啲外星人之類之類，即係咁。 電視版就亂咁嚟啊！我覺得。 咁由96年開始一路拍咗11年啦。 但佢唔知好受歡迎喎，好長壽嘅喎。 係係係。 嚟緊有新一季啦，係嘛？ 新一季拍緊。 我聽到 緊啦。 又玩 Star Trek 喎。會開一個新嘅叫。佢總共開過三個電視劇。 長話短說啦，遲啲我先詳細講。 第一個 SG-1 啦，跟住阿迪蘭提斯就係講佢搵到失落嘅城阿迪蘭提斯，不過係一個古代人， 太 古代人類嘅城市，佢已經撤退咗去外太空。 外太空 係咁。 咁最新嗰個 第三個一個卡通咧係 Infinity 啦。咁但係而家再新開一個咧，就因為今年阿迪蘭提斯就會完啦。咁佢就會開翻一個就玩 Star Trek 橋噶啦。叫 Universe， 就坐太空船周圍去嗰啲。 係，佢發現咗講主、 okay. 大約講佢哋發現咗一艘又係古代人，即係阿特蘭提斯城市嗰啲人所做出嚟嘅太空城嘅太空船啦。咁成班人去到，咁就意外地開動咗嘅船啦，咁就飛咗去，即係基本上連星際之門都去唔到嘅地方。 好、遙遠嘅外太空。 咁就一路要揾翻佢。 長住啦，我哋到時先直情細複雜同你講都仲得，到時係咪？咁啊。另外你話咩？係咪話 Star Trek 都有套好似 Star War 而家咁樣一套電腦卡通係咪？ 估啫，即係提出個計劃， 即 係 計劃 未正式 firm 啦。 咁另外呢個太空堡壘卡拉迪加，其實嗰邊就做咗好多季啦，香港就一季都未上過。 係 其實好精彩㗎喎，我睇頭一兩季咧，成有啲真人版嘅超時空要塞嘅感覺啊。係啊，咁嗱，最話上咗套係最後一季啦，係嘛？ 是啊，因為都 找到地球啦，最後 劇情交代佢。 新嘅朋友可能完全唔知道我哋講緊乜啊。 係，佢其實主要都係佢而家所謂新一季係第四季嘅延續，即係因為把公關係美國 太空堡壘卡拉迪加係什麼嚟嘅咧？簡單兩句講啊，佢得唔得？ 或者係一個70年代嘅電視劇啦。 其實咧就食翻嗰條 Star War 條橋嘅。 咁主要講人很遙遠嘅太空度有另外一個支派嘅，有12個支派嘅人類啦，地球第13個支派。咁樣12個支派嘅人類同一啲機械做嘅 一個種族啦，開戰啦， 機械種族啦，叫西王啦，一路開戰啦，咁被。 殖民星都消滅咗啦， 殖民星嗰十二，每個殖民星有一隻咁嘅太空堡嚟嘅，咁樣唔同名啦，當然一樣一樣。 死剩都叫卡拉迪加， 死剩咗兩隻啦，只叫 Patrick， 即係呢個叫卡拉迪加啦。咁就佢哋一路帶住所有移民船啦，即係12個 尋找翻 支派剩翻嘅，咁尋找第13個支派想去定居啦，咁同埋逃避啲 Sirens 啦。咁而呢個新版咧。大浪就差唔多，但係加入好多啲幾逼真嘅太空戰啦，同埋一啲政治鬥爭啊， 其實當年 甚至宗教嘅嘢啊。 超時空要塞係有少少抄咗呢條橋嘅喎。 哦，係。 係，即係如果講個橋啊，帶住班難民， 帶住班難民四周圍逃避啊嘛。 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呢套嘢又抄翻超時空要塞喎，當然係場面啦。 啊，場面啦，即係啲太空大戰，當然佢啲飛機唔會變機械人。 冇。咁但係咧，佢呢套嘢以前都係射死光啦，好似 Star Wars， 而家佢飛唔係喎，射食子彈喎。 子彈同飛彈啦嚇。 同埋仲有一樣得意咧，就係佢啲鏡頭運用啊。以前咧就好似星球大戰咁啦，個鏡頭 set 死咗啲飛機自己會飛啊！ 哦，同埋佢 呢套咧，呢套咧佢哋啲鏡頭運用好得意嘅，佢追住啲飛機嘅， 係 好似咧啲新聞片咁嘅拍到，好真實嘅。 好，同埋佢個纜橋咧都係做到好真實。 好真實，好真實。 即係拎曬啲電話嚟講，唔係就咁。 你覺得佢哋都係似美軍嘅， 同埋 唔係咁太空。 真係有個航海圖咁嘅嘢喺中間啊，即係好戰。好戰艦標嘅， 航空母艦咯， 航空母艦咩？ 太空嘅航空母艦咯， 咁 係啊，啲人著啲衫係正常㗎。 係啊，正常，好正常。 唔係咁怪㗎，係啊。 因為佢之前嗰個其實都好科幻， 之前真係 Star Wars 影 咁 過， 著曬袍啊咁嗰啲味啊。 詳細唔講咁詳細啦，或者到時做你又講啦嚇。咁 Heroes 係咪你話有個咩網版？ 網版咯，交代翻啲周邊啲人啲故事啊咁嗰啲。 正式就未上係嘛？ 正式第三季就未上。不過 都就上啦。 應該就上，但係網版我哋就失望啲，因為 今個月上咩？ 嚇！ 今個月上咩？都未上。好，咁要上咗嘅話，我哋會同大家追擊。 但網版失望啲，係全部唔受香港人玩。 我一見到係咪明珠台，其實係咪已經做緊第二輯？係 做緊 啦。OK OK， 我因為有時見到預告咁咯。 做咗好多集添啊。 哦，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咧 ？OK， 咁大家睇翻啦。如果唔係就我哋講第三集嗰陣，你唔知我講乜啦。OK， 咁啊，仲有冇啲電視劇上啊？科幻嘅。 科幻。 差唔多。 有啊，但係香港人熟悉嘅都唔多啦。 OK， 好嘅，我嘅嗰啲太難形容嗰啲，遲啲先再講啦。係，咁原來咧，日本嗰方面咧，嗰、那個再造人卡森啊，有個 新 嘅電視卡通，冇錯啦。 不過造型點啊？ 造型一樣。 一樣。 係，同埋佢呢套咧，反而啲樣咧冇咁真人嘅喎，唔係好似之前 OVA 咁玩咁真人嘅喎，佢、 哦、 又玩翻卡通啲嘅。 變翻大眼公仔。 卡通過以前舊嗰套添啊。 係啊，個女主角冇咁性感啊，套衫仲。 佢好唔同㗎古仔，初初嗰個卡森同啲壞人係一夥嘅。 哦。 佢同嗰啲幹部係同級㗎。 哦，即係佢唔係個博士個仔。 唔知，因為佢呢套就係講佢尋找自己真正身份嘅歷程嚟嘅。 哦， 即係講佢冇咗記憶㗎。 哦， 咁佢最初講佢去就係嗰個叫咩名啊？布拉金，就派佢同其他啲幹部即係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啦。咁殺咗佢之後咧，咁佢就自己走咗啦。走咗之後，跟住佢就去尋找自己嘅身份咯。即係最初佢都係好似係壞人咁樣嘅， 有少少電腦奇俠咁嘅 feel。 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佢好唔同嘅呢度，咁我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詳細我哋都唔知啦，因為未上嘅 ，OK。係咁啊，同埋同大家再更新下啦。咁二十世紀少年咧，就應該咧係9月25號就會提早上畫嘅。 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啊，不過出咗少少意外喎，個吊機好似。 哦。咁啊，但唔拍曬咁樣日本上畫㗎啦。 拍攝場地個吊機有好似出咗。 唔係日本已經上畫㗎啦咩？ 佢有續集㗎嘛，好似。 哦，咁啊係，咁啊係，第二、第三集係係係。OK， 咁資料嘅嘢係齊未？咁如果齊，我哋開始講下呢個 Cyborg 啦。 係 Cyborg， 或者大。 好多嘢講啊。 Cyborg 呢個字可能大家都有少少印象啊，因為都係 Terminator 嗰啲都係咁叫啊，即 係。係啦。 或者正式嘅定義嚟講啊，佢就係 Cybernetic Organism。Organic Tissue 即係 Add 咗 Organic Tissue。 其實呢簡單呢就係話呢佢一定係一啲有機同埋無機嘅機械 嘅 融合得兩樣嘢一定要有 嘅。嗰個可以係純裡面係純機械嘅，亦可以改造人。 係啦，如果純粹機器嗰啲呢就機械人啫，只可以講。Cyber 呢一定要有啲肉體嘅成分。 肉體嘅成分即係例如以前 唔係整陣膠上面嗰啲喎。 我的機械女友咁啊，因為佢真係。 佢話佢面嗰陣真係肉嚟嘅 ，OK。 即係 Terminator。係 啊 ，Terminator 係。 喂 ，Cyber 呢個字點嚟嘅？其實。 金剛啊嘛。 係一部科幻小說啦。 係。 就由呢個 Martin Handent。所作嘅一個科幻小說叫 Cyborg， 其實係咪真係博士迪啊？ 係第一次用呢個字就係呢部科幻小說，係七個年代嘅作產品嚟。咁後屘佢被電視台睇中咗，就拍呢套《無敵金剛》同埋《無敵女金剛》成個系列嘅電視劇啦。咁當時嚟講都幾受歡迎嘅，惡史迪上教嚇 Steve Austin 啦。即係當然原裝嘅 Steve Austin 同埋 我講過啦，你話有槍有剩啊嘛， 有少唔同啦， 隻手收埋支槍噶嘛，係咯。 即係哥布拉啊，或者 咁啊，哥位勁好多。 咁佢有支機關出嚟。咁但係仲有其他好多人物都係 Cyborg 啦，或者比較出名啲嘅當然就係、是。 喂，其實得隻手係機器咁嘅，即好似二肢咁嘅啫。咁其實算唔算係 Cyborg？ 因為佢都係，因為佢嘅所謂機器係連咗佢自己身體。 咁哥布拉算唔算咧？佢得隻手。 我諗都算啦，因為佢嘅定義只不過係。 即係你球鞋有一忽係機械都。 將機械融合咗我生命體嗰度。咁、 啊、有啲。對手係機械咁都算咯，嗬？ 係，因為佢機械。 咁啊，煉金術士都算㗎喎。一手一腳啊。 佢又唔算，因為佢唔係真係融合咗，佢只不過裝隻二肢嘅喎。嗰隻手嘅 本身唔係真係同佢融合， 即係掛落去嘅就 掛落去咁、哦、如果唔係通街都 cyborg 㗎啦。 咁啊， 就傷殘奧運會好多。 咁啊，係坐輪椅都算啦。 啊，可以咁講㗎。 唔係咯， 即係佢 即係要同你嘅神經啊嗰啲嘢要 融合咗。 即係唔係帶個嘢？ 咁啊，你講之後點解術師都係帶上去一個唔係真係真係一個咩嚟嘅？ 係， 佢都係透過個鼻嗰度，即係普通耳子 感應到 啊。咁、okay. 或者比較出名嘅 cyborg 角色有咩呢 ？Terminator 啦， 一定啦。 Robocop 啦， 係， 或者日本嘅無面超人啊， 係。你舊嘅無面超人啫，新嗰啲唔冇改造過 嘅。卡森又 新嗰啲球， 卡森 求其有條腰帶就係人都變得嘅。 啊，咁啊，或者。 卡森其實係冇身體㗎、哦、因為佢其實係純粹機械，但唔知點將個人嘅記憶輸咗過去咁樣，都唔知咩意思係。 咁啊唔知有可能 靈魂輸咗過去咁啦，但個身體完全係機械嘅， 即係數碼化佢嘅記憶嗰啲喎， 唔知啊。 咁當然可能都唔算係，咁即係總之而另外外國方面比較出名嘅仲有就係星空奇遇裏面嘅 The Bot 啦，嗰個貓人嘅種族啦，咁都係一啲 cyborg 嘅人物啦， 啲裝嗰啲機器落個人度啦，係咯。 咁其實呢條橋已經玩咗幾十年都， 哦，外國係好耐㗎啦， 係日本人其實都幾中意呢啲半人半機器咁嘅嘢嘅，不過可能佢哋個定義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哋好少即係真人都機械。 其實日本通常就咁叫 robot 就算㗎啦， 因為佢哋反而中意係。例如好似萬能文化貓啊，或者小黑咪嗰啲，其實都係咩？佢將佢 係一個角色嚟嘅啫嘛， 思想輸入咗去， 其實角色嚟嘅啫嘛，其實佢哋嘅所謂機械人， 係， 只不過佢可以做啲你做唔到嘅能力， 唔 係你見到好多日本啲卡通，個女仔無端有隻怪嘅機械耳仔，其實嗰只都算係貓耳嘅其中一種嚟， 係啊 精靈或者貓耳嘅其中一種嚟，不過就係機械貓耳咯。咁其實佢就即佢又可以做到啲跳到好高啊，好大力啊，即其實通常有啲少少搞笑嘅卡通就會有呢啲嘢㗎， 好多都係。咁其實都 cyborg 啊，仲有其實 cyborg 分支出嚟，仲有其他啲字眼啦，例如 robot 啦 ，robot 其實 robot 就好單純啦， 即係純粹一個機械人啦，動得嘅。 你拆彈嗰個得啲碌同個得支鼻都算係叫 robot 嘅。 另外 唔係人形都得嘅 robot。 另外英文仲有另外一個字叫 android 啊。 android 就一定要人形嘅、 啊，一定要係模仿到同 人形 啦。 即係 R2D2 咧一個垃圾桶咁咧就唔係 android 啦，但係 C3PO 咧 就係 android 啦，因為佢形狀係 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能夠自己。 咁 CPU 都得，係啦係啦係啦， 咁嗰啲啦嚇，即係有 AI 咧， 有限程度 AI 啦， 甚至而家分辨之前嚟香港嘅日本女機人都算係一個。 哦，你講萬國博覽會裏邊嗰個， 因為佢真係可以同你對答嘅， 係 佢某程度嘅 AI 嘅有。 哦，嗰個其實我睇過真實嗰個喎喺日本， 我有 真係好似嘅喎。 唔係睇過香港人嚟過香港嘅。 哦，我冇睇香港嗰嘛，我真係走咗去萬國博覽會啊嘛。 嚇！ 唔係㗎，嗰邊有幾個㗎。 哦 ，OK。 係啊，咁你就算近睇咧，佢啲肉質嘅感覺都幾上 身嘅。哦，幾好㗎。 不過當然一個真人化妝化到咁行，其實都同假人差唔多嘅，係啦。 講緊70年代電視劇嗰啲都係。 唔係，你睇嘅 SK2 廣告入面嗰啲人都係咁嘅 ，OK。 咁啊，用電腦執翻啲啲嘢嘅， 即係佢都有真人嘅感覺㗎。你望落去唔係覺得咁似時裝公仔㗎？ 哦，係。 尤其喐嗰陣咧，你都覺得幾得意㗎，係啊。 同埋感覺上唔係我想象中咁生硬咯，嗰個都。 其實上次去呢個嘅萬國博覽會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淨係真係睇嗰幾個大館，就睇佢哋嗰啲大館嗰啲表演。咁其實嗰啲表演係歌舞嚟 㗎， 排好耐嘅，知唔知啊？五六個鐘啊！我冇牌啊，我咪走去睇機械人咯。 睇機械人。 其實我嗰次去真係為咗睇機械人嘅。 咁啲機械人個 即係冇乜人睇喎。 即係除咗康打嗰個 local 嗰啲人鍾意睇囉。 哦。 啲遊客唔睇嘅就係。 可能。 康打機械人就喺康打嗰啲館嗰度跳舞俾你睇嘅。我哋去睇機械人嗰啲機械人呢，佢就係將嗰啲好原始嘅機械人一路到佢嗰個咁先進人形，咁慢慢逐步講俾你聽。 哦，進化史咁。 係啦，有成有啲片播啊咁樣，好得意嘅，真係好得意，好 interesting。 不過可能日本人 一般嘅香港遊客就真係唔會。 日本人對機械人嘅情意結係重好多。 係 比起鬼佬比咩？ 即係啱啱過咗嗰個萬國博覽會，其實係主題係兩個啊嘛，一個就是環保嘅科技。係 一個機械啊。 一個就是機械人啦。 咁但係佢哋講呢兩樣嘢呢係已經實現咗㗎喎。 係。 就同嗰時71年嗰陣講嘢就唔同嘅。71年嗰陣呢佢哋就講緊手提電話即係行動電話啦佢哋所謂。 係。 當時係完全未實現啦行動電話起碼要去到90年代先有啦。咁但係今日佢哋講嘅環保科技呢佢根本已經用緊會場已經用緊例如啲環保磚啦。環保磚唔係話即係廢物利用咩意思即係佢可以降溫啊好即係嗰啲。咁同埋呢佢可以有啲啲牆啊，種咗好多草啊，嗰啲嘢咧， 哦， 又有幫助嘅喎。咁同埋咧，有時咧，佢喺啲屋頂度啊，不斷放咗啲水啊，即係有水有水流，都係嗰啲水流係用翻嘅，即係佢唔係打咗地下去咁又上翻去咁啦，循環啦。原來咧就本身咁已經可以降低成間屋嘅温度㗎啦，係唔使開冷氣。 哦， 係啊，所以佢成個會場係冇冷氣，有郵局有一部， 哦、 所以個個專登去唔買郵票入去攋件衫吹嚇。我都係咁嗱， 咁 人都係咁，冇辦法，即係好熱。老實講，真係好熱。 個降温嘅效果都係麻麻，係咪咧？ 你唔可以同冷氣比咯。 哦。 但係其實如果你以一個住宅咁嚟講咧，其實咁係反而仲舒服。 我、哦、明白。 你講真，冷氣有時凍得滯㗎。 哦，係。係。 即 係 當你換翻件瞓覺衫嗰陣，你係凍得滯㗎。係， 尤其是。 同埋好得意嘅喎，佢日本咧嗰、那個萬國博咧整咗好多嗰啲休憩嘅地方㗎。 哦。 即係佢又俾你享受下一個咁嘅環保情況之下，你原來都可以好涼快㗎喎咁樣。 其實你講返啦，人類好多嘢其實做到嘅，只不過成本或者因為成本 唔係啊，成本都平㗎啫，佢用水冷啫嘛，水冷有幾貴啫？ 咁因為你啲大廈已經起好咗，你唔可以砌過嘛。 哦，咁佢係 for house 嘅， 係啦， 因為佢你知佢日本好多係 house 㗎嘛，咁樣咁當然咧。其實而家我知道屋宇署已經引入咗佢哋嗰隻天台嗰隻咁嘅 天台花園啦、 啊，係啦嗰個概念啦，佢唔係科幻嚟嘅，已經有啊， 係 啊，香港已經引入咗，不過當然幾時喺現實上應用咗出嚟就唔知啦。 而家暫時幾座港燈嘅， 可以令到成座大廈降低幾度啊？咁你話有冇用啊？ 暫時 有用 有幾座中電嘅寫字樓已經用 了。香港好得意嘅，所謂環保咧，佢哋想慳翻啲電，意思慳翻啲錢。 是 如果你話慳咗嗰啲電之餘你仲要嘥貴咗錢咧，佢就唔做嘅。 所以我頭先咪講係一啲成本效益。 唔係，但係人哋咧係寧願貴啲，都要慳嗰啲電同埋要環保。 係。 你一定要先接受一樣嘢。 你例如嗱， 環保紙張啊，有時係貴過第一手嗰啲紙張㗎，但人哋都用，因為佢哋係要行呢個路線啊。 咁呢個可能係人嘅。 同埋人哋唔係扮嘢啊，你明唔明？係。唔係扮人哋真係行緊做緊呢樣嘢啦。OK。 你諗下你。 呢啲題外話啦。 你去荷蘭咁通街單車，你喺香港絕對。 不過機械人呢一部分咧，上次真係大開眼界咯。咁如果大家係冇睇到咧，咁就比較可惜啲。同埋點解我哋咁熱衷上次一定要親身去睇咧？其實因為就對上一次嘅日本即係舉行嘅萬國博係71年啊。七一年根本太細個啦，去唔到啦。當年去日本亦都唔係有可能嘅事啊。咁你而家去咧係好方便。咁啊，我哋就自己去嘅，唔係跟團去嘅。 不過名古屋比較難去嘅呢啲咧。 都 OK 嘅。如果你預早少少 book 地方，因為當時係我哋去嗰陣亦都比較尾聲啦，咁可能就爆啲咯。咁啊，不過呢個好耐之前嘅事啦，係咯，幾年前嘅事啊，唔係幾年啦。咁啊，不過講起機械人就提翻呢樣嘢咁解啦。咁啊。除了機械人之外呢一套我的機械女友仲有一樣嘢就係玩呢個嘅時空啊。 時空啦。 係啦時空。咁樣嘢當然 Terminator 亦都係有啦。 Terminator 其實好多電視劇啊，例如以前嘅最早期嘅時光隧道啦。 係 或者甚至十九世紀嘅。 佢呢一套嘅形式係玩返 Terminator 嗰個形式，即係佢就係一個光球咁。咁佢跪喺度走出嚟嗰啲， 好似冇乜解釋。就算你 Terminator 其實冇解釋過。 哦，佢好怪㗎，佢呢度咧，佢講佢可以隨意翻翻去嘅，因為 Terminator 唔翻到去㗎。 哦，係。 係啊 ，send 咗嚟就 send 咗嚟㗎啦，走唔到嘅。咁佢呢度反而就唔係嘅，佢可以隨意喺唔同嘅時空度穿梭嘅。有一段故事，其中一 part 咧，佢嗰個帶咗男主角翻去，佢細個，即係男主角細個嗰陣翻去睇下佢啲。即係睇翻佢嘅童年咁樣嘅，咁其實唔係幾可能嘅呢樣嘢。 都唔使學叮當咁走個櫃桶啊嘛， 唔使好奇幻發夢咁嘅，我都唔知佢其實發生咗咩事嘅睇嗰陣。 哦， 當然佢唔係發夢喎，後屘佢連嗰只貓都帶咗翻嚟嘅喎，佢細個嗰陣養只貓喎，咁啊現實㗎啦，嗰個係咪？ 咁咪 time paradox 咯，咁佢細個只貓都會失蹤咗。 咪失蹤咗咯，咁啊另一個 timeline 啫。 啊， 佢點止啊？佢攞埋佢細個嗰啲埋咗喺地下嗰啲嘢嗰啲出嚟添嘛。 哦， 係咁呢個唔理嘅咧，咁佢成個故事就滿足而家嗰個自己嘅啫，係嘛，咁佢唔理㗎啦，係嘛，咁啊咁其實呢個時空嘅嘢亦都係科幻裏面即係好重要嘅元素啦， 係啦。咁呢套戲入面亦都算係大玩呢樣嘢啦。 不過主要都係玩 Terminator 式嘅玩法啦。 其中一樣囉。 係。 係囉。我都係似嗰啲日本漫畫嗰啲多啲啦。即係有個少女喺你屋企出現咁嗰啲囉。跟住就影響咗你日常生活，即係佢翻學又同佢一齊啊。 咁點解會同佢一齊翻學嘅？ 佢翻大學咁咪問題即係 sit in 咋嘛。 喔、oh, ,ok。 係囉佢大學嚟嘅。 喔、 oh.。隨時坐多個人都得㗎係囉。 咁係冇人理你。 即係其實咪有啲自我的 女神啊嗰啲咁囉。係啊，其實嗰啲咁嘅古仔嚟嘅咋嘛。咁如果大家係即係當愛情片睇 ok 啦。係囉當科幻睇我就嫌啲橋有少少互相有啲衝突嘅。係咁啊，仲有冇啲咩同大家補充下呢？ 暫時今個禮拜我準備嘅話題都係咁多啦。 哦，好啦，咁今個禮拜咁你講住咁多先啦。咁下個禮拜有啲咩戲上就係鬼戲啦，全部 鬼戲啦。咁下個禮拜 同埋無星火咯。原來無星火上個禮拜睇過知道錯嘅係下個禮拜先做。 哦， 係啦係啦。咁如果大家想比較下，即 係今次好似佢唔係龍牙。 我真係唔知道，我見佢畫頭裏邊識龍傾偈嘅。 竟然係楊彩妮嚟 嘅，楊彩妮肯定係龍牙嘅， 唔係揸槍嘅喎。 唔知啊，唔知。咁大家都睇下啦。咁好似咩完成度都高嘅，咁事實上。 咁彭兄弟有一定嘅水準嘅，相信 係啦。咁同埋我哋繼續壞機啦。咁條片都係暫時睇唔到啊。咁大家聽住個純聲音版先啦。 好。 OK， 咁或者講多次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啊 tasukusf@yahoo.com.hk 啦 ，tasukusf。yahoo.com.hk 咁啊，同埋都有一啲嘅網友又提議我哋即係講下嗰啲即係美國嘅科幻劇啦。 哦，咁可以啦。 係咯 ，OK， 到時上映嗰陣我哋會講。 其實都今次都交代咗幾個啦，例如沙基啊。 OK， 得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同樣時間就 再見 啦。OK， 拜拜。